世，没一种矜贵。 好好 墙角那朵枯萎的玫瑰，忘了为何要凋谢，散在地上失落的岁月，有一天有一年没感觉，伤痕在心田滚烫的蔓延，也绕过发间，你敷衍着抱歉，断了的琴弦弹奏着从前，一起走过的路线没有终点，昏黄的光线照射着 生爱你千百回。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如梭不回头，而我望穿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一点原因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蛾春夏秋冬，飞蛾天上望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蛾春夏秋冬，飞蛾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我要飞蛾春夏秋冬，飞蛾千山万水， 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蛾春夏秋冬，飞蛾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 告诉我你。

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起来开车，自由的方向右转，抛开烦恼再左转，穿梭时间的荒漠，寻找徐徐的颜色，追逐天边一片光明，越过传说那条河。 我开着车，你唱着歌，见面就要爬山坡。找寻什么？不是我把我丢了，谁会懂呢？目光被天空染色，我像羽毛漂浮着，做梦想的旅客啊，只成一本未完的歌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只成一本未完的歌，不必符合谁的规则，相信犯过的错会有对的，错也错的那么的值得。等着，怎么透彻自由前行的资格，自己认可，记得永远要记得，如何快乐，答案简单的深刻。 I know I know、oh,只要心是透明的，就能把希望折射，转角有无数个笑着，勇敢追逐的梦会是真的，而是挫折多么的值得，只成一本未完的歌。